二，绘画，一。听说王兰被车撞伤了，是吗？ 是的，她住院了。 今天下午我们去看看她吧。 好的，我们带点什么去？ 带些水果什么的吧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买。 对了，最近医院前边修路，汽车到不了医院门口。 那怎么办？ 我们在前一站下车，从那儿走着去很近。 二，王兰，你好点儿了吗？ 看样子你好多了。 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。 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，保证你喜欢。 谢谢你们。 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？ 眼镜摔坏了，看不了书。 别着急，给你带来了随身听。 你好好休息，下次我们再来看你。 不用了，大夫说我下星期就能出院。 真的？下个周末有舞会，我们等你来跳舞。 好，我一定准时到。